飞碟最爱主打星 Erica 刘爱丽，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我要绽放灿烂，任性贪玩，现在未来，快乐的脚踝为自己迈开。飞碟 Network 空中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92.1。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下午4点整。 高雄市长当选人韩国瑜今天下午宣布，前交通部长叶匡时确定将接任高雄市副市长，但因为学校课程等因素，将在春节后报到。韩国瑜宣布的小内阁名单还有原住民委员会主委由林国权担任，客家委员会主委由黄永清担任，另外之前已经公布的是新闻局长王浅秋。韩国瑜说，现任市府官员一定有留任，有些官员不错，不过他强调政治零分，经济100分，意识形态很强的人不是他理想阁员。至于和一所大学副校长李杰良聊了什么，韩国瑜说李杰良学财经，他们关心讨论高雄市财政。至于是否邀请李杰良担任财政局长，韩国瑜没有松口。对于媒体报道有党政高层塞主管名单给他，韩国瑜强调绝不可能，绝无此事，不要说10个20个，连一个都不可能，所有人都是他一个一个面谈，一定要有热情，不可能接受任何党政高层安排人选。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丁守中申请重新验票，台北地方法院今天启动验票程序，依照高等法院核定的每日工作费支付标准，验票法官每天3200元工作费，书记官2400元，路试、执达员、法警2000元，行政人员1800元，选务人员2700元。北院这次动员55位法官，共计202名工作人员，估计每天验票工作费48万9千元，将由北院先行垫付，再向台北市政府请款支付，市府可能动用第二预备金之应。依选罢法规定，限于查封选票日隔天起的20天内必须完成验票，北院是在11月29号查封选票，12月19号就是验票最后期限，期间扣除例假日只剩13天验票，如果验满13天，法院工作费就会累积到650万。丁守中已经缴付的482万保证金，如果最终结果没有翻盘，虽然不发还给丁守中，但也是直接收进国库，不会交给北市府抵消验票费用。要是真的翻盘，保证金退还丁手中。卡达能源部长阿卡比今天宣布，明年1月退出石油输出国家组织 OPEC。OPEC 预定本周四在奥地利集会，讨论减产议题，务求稳定油价。没想到会议前夕，卡达突然宣布明年1月退出 OPEC。阿卡比指出，决定考量到技术和战略变革，不涉及政治动机。卡达未来将重点放在天然气量产，未来几年的产量将从年产7700万吨提升到1.1亿吨。卡达是全球最大的天然气输出国，1961年加入 OPEC， 但是这个组织由富产石油的沙烏地阿拉伯主宰，沙国指控卡达支持恐怖主义，去年6月开始联合其他国家与卡达断交，研判卡达在孤立的情况下决定自寻出路。沙烏地阿拉伯和俄罗斯表态同意减产原油，加拿大最大产油省亚伯达省也提出空前减产计划，加上美中贸易战暂时休兵，激励大宗商品行情高涨。国际原油行情今天在亚洲盘一路飙高，伦敦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盘中上涨 6.25%， 来到每桶62.38美元，纽约西德州中级原油期货同步上涨 5.3%， 来到每桶53.63美元。香港恒生指数现在上涨634点，涨幅 2.39%， 成为27141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71点，涨幅 2.29%， 来到3188点。 中国上证指数收盘上涨66点，涨幅2.57%，成为2654点。深圳成分股指数收盘上涨256点，涨幅3.34%，来到7938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249点，涨幅2.53%，来到10137点，成交金额1668亿。外资及陆资买超56.90亿，投信买超9.16亿，自营商买超26.92亿，三大法人合计买超92.98亿。今天全台各地大多晴到多云，只有东半部地区零星短暂雨，各地早晚稍凉，西半部日夜温差大。今天北部24到30度，中部24到29度，南部28到30度。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孩子的爸，我要去买菜哦，电动自行车借我骑。 哎，孩子的妈，别忘了安全帽。 又不是机车，有需要吗？ 当然喽，现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凡是骑电动自行车，时速不可超过25公里，而且跟机车一样要遵守交通号志，否则被抓可是依法开罚哦。 哦，原来如此啊。 电动自行车骑上路，遵守交通规则不随便。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总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卜学亮。12月28日至30日，我与曾国城、屈中恒将在台北国家戏剧院演出 ART Art 限定加延长。这是一出令人赞叹不已、发人深省的绝妙舞台剧哦！还想错过一次吗？赶快上两厅院售票网抢票哦！ 哎，好朋友， 赞！ 我们来加雅虎好朋友 啊！ 拿起手机下载雅虎奇摩 APP， 加入好朋友计划，边看内容边累积奇摩值，还可换咖啡哦。 在一起，在一起。 全新雅虎奇摩 APP， 让你 有料更有聊。 雅虎。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5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10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第3集12片CD， 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诚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Cindy 王心凌。 就让我陪她恋完这场爱，这就心花终于盛开，就没有别的期待，等梦完醒来再去收拾残骸。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桃子的桃子晚报。 准备好跟着飞碟，从台湾在地的日常出发，浏览世界社群的时事重点，搜寻全球流行的娱乐焦点。桃子晚报 Online Now。 想我们不需要多说什么，一个眼神一个点头彼此就懂，还没开口你就 把你的话抢走。 喂，3天2头这不是默契是什么？ 我们心中都有个孤单的星球，跟你合体就成了热闹的星空。 什么寂寞，什么难过，都告诉我，我帮你一扫而空。我和你 anytime is happy time， 在一起 anytime is happy time。 你和我牵着手，一起喝进白啤酒。 I'm with you。 星球，跟你喝啤酒，穿越热闹的星空。什么寂寞，什么难过，都告诉我，我帮你一扫而空。我和你 anytime is happy time， 在一起。 Happy time， 下午的四点十分，欢迎你来到今天的桃子晚报，2018年12月3号星期一，我是玛丽。 一二三，我是马克。 一二三，来帮桃子姐代班。Anytime is happy time。维里安再加上 Ella。里面呢都会提到我们一起喝金牌啤酒，因为这就是金牌啤酒的广告主题曲。现在呢你在干嘛呢？欢迎跟我们聊聊天啊，欢迎来就上班上很累，想要转移一下注意力，想要讲讲话的话，欢迎你可以留言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或者是你很想要跟我们尬聊一波，也是可以打给我们的02-2363-9955 2363-9955。我们的香港的听众朋友说，他现在正在送信来电台的途中。 哦， 他来台了， 他真的是台湾亲善大使哎，他就是太常跑台湾了， 真的很长哎， 太长，一年大概要来个六七次吧，我想。 上个周末你去听了拉拉演唱会 ，Yes， 看到自己的分身当特别嘉宾， 也太美！ 你有没有？哇， 耶！怎么来了？ 全场燃起来！ 这首歌曲《Fun》，有人说收到了上礼拜吴先生吗？上礼拜六参加婚礼，遇到了我的初恋，像这样的爱情。 今天是我初恋生日， 真的假的？何时的初恋？ 大学啊。 你说很矮的那个吗？ 啊，我有好几个好矮的。 跟你当兵有关的吗？ 嗯， 哇，今天是他生日。 嗯。 你记得这一首是哪一个的广告主题曲吗？ 哪一首啊？这不是哪一个啊？ 好像是车子，是不是有点难？ 蛮、哦、有可能， 刚那是掐呢。If you believe， 还是你知道你的初恋在干嘛吗？ 上班吧。 就各位，你们的初恋在干嘛？你们知道吗？你的初恋在上，他有在上班啊？我以为他当职业妇女。 没有啊。 啊，我以为他是家庭主妇，他有上班。 嗯。然后这个段落是怎样？就是车子广告代言。主题曲是不是？ 因为现在比较容易有印象的广告曲，好像都是车子，因为车子会跑比较久，那个广告会跑比较久。他是 Julia 吴卓源，来头不小。有人周末可能听了拉拉，有的人去看了相声瓦舍，也有人去了两天的简单生活节。其实像周末的活动蛮多的。 广播女神做了什么呢？广播女神做了一件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大事，她把新书写完了， 还不是因为你？来来、我们两个人呢，就是一直在探测彼此，说：“哎、欸，你写几篇了？哎、欸，你还剩几篇？哎、欸，你快写完了没？”然后我一直都是以半个马身的距离在领先欧马克这样子。然后呢，他就一直，比如说少两篇，少三篇，然后可能少一篇，少半篇。我们的截稿日是在十一月底，那 11月30号， 放松来说，可能就是这个周末之前要交稿。礼拜五就在压底线的那一天，他就在那个出版社群组说：“报告，我写完了。”真的很不要脸哎、欸！ 前几天还落后半个马身，现在远远超越我，超越我，然后到了终点线。 后发先至，逆转胜。而且重点是我在这一个这两个礼拜之间把猎人看完了。Oh yeah！ 我要跟他说，就是猎人看完没关系，明年2019年 Netflix 要上了一部天哪伟大的动画 《新世纪福音战士》， 明天你一定要播一下他们的歌， 还指定我明天。 Been a while, sweetheart. We hardly talk. I was doing my thing. I know what was bad, baby. Hey, babe, lately you've been all on my brain. And if somebody would've told me a month ago, frontin' oh, yo, I wouldn't wanna know. If somebody would've told me a year ago, it'd go get this. Kanye West, flashing lights.有人说猎人有完结篇哦，没有吧？他只是把目前有的动画集数上传而已。 对啊， 他演到哪？ 他现在演到 就是 他小杰跟不是会长选举结束，然后小杰跟金在世界之树上面开心的聊天，最后留下一句 伏笔吗？ 没有，就是金最后留下一句话，就说你要知道所有你想要的东西，你在追求它的过程当中，最珍贵的事情才会出现，一定会先出现。 这句话感动到让欧马克在私人的脸书分享这句话。 不是，我只是想要直接告诉大家说，因为前几天我 po 了说就是猎人上了 Netflix，我只是想要告诉大家说 我看完了，这么小的 size 谁 get 到？ 铁粉就 get 到。你看我下面， 那不是你私人的账号吗？ 没有，你看我下面那个回应啊，然后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哇，对，真的吗？因为现在其实我们这个年纪，大家就还是在追逐某些东西嘛，可能在追钱啊，就是孩子教育啊， 追逐太阳， 追逐梦想啊，等等之类，所以有些人会按赞，然后有很困惑的同学问说真的吗？然后可是下面就有一个学弟回说猎人问号，铁粉。 最温暖的问候，往往只是一声简单的晚安。金曲歌王萧煌奇年度暖心单曲《晚安》。 我画出了一个圆，将你们紧紧地包围。故事进行的瞬间，温暖达到沸点，和自己对话。让每晚都能安稳的睡，走进许愿森林，等待有阳光的明天。给自己一个晚安，让心事都暂缓，别还在天真两端挣扎着该怎么办。给世界一个晚安，让付出能 何启宏与萧煌奇联手打造同温层互暖情歌，隐含无尽的情感，也隐含齐柏林无限的追思。1000个晚安，让你安稳地结束一天。 晚安。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大家好，我是黄子佼。每当生活中遇到困难跟挫折，身边的老朋友总是会帮我很多的忙，但是许多老人家自己遇到问题时呢，却常常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或者是不知道该找谁帮忙。只要您有任何老人方面的问题，一通电话打给小明基金会老朋友专线0800228585 0800228585，爱爱帮我帮我，老人家的问题让老朋友免付费专线帮您解决哦。 你知道有种小三可以登堂入室还神不知鬼不觉的吗？ 就是三手烟。烟熄灭后的有毒物质会附着在头发、衣物、沙发、地毯或玩具上，影响家人的健康，对幼童的伤害更大。爱他们，现在就戒烟吧。爱不吸烟，为爱戒烟，请拨免费戒烟专线0800-636363。以上为国民健康署广告。 汉堡王大好时机，十块鸡只要59元，金黄鸡块包裹酥脆外皮，十块鸡只要59元，快到汉堡王。 最重要的小事，最简单的美好，我不要多幸福，再造陶氏情歌金曲。谢谢陶晶莹，全面数位下载中。 我是陶晶莹。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Sly as a fox, as strong as an ox, as fast as a hare, as brave as a bear, as free as a bird, as neat as a word, as quiet as a mouse, as big as a house. I wanna be. I wanna be. As mean as a wolf, as sharp as a tooth, as deep as a bite, as dark as the night, as sweet as a song, as right as a wrong, as long as a road, as ugly as a toad, as pretty as a picture hanging from a fixture, strong like a family, strong as I wanna be. 4:27， 嘿嘿嘿，打电话来啊，聊天一下嘛。 你好像等人来吵架 啊， 来啊， 聊一下啊，跟我聊个天嘛。0223639955， 大家不要有门没人打，刚刚我可是接了两通电话 哦，都是某一家银行，他们不知道要叫我们做什么贷款还是什么之类的吧。 对， 同一家银行哦， 同一家银行不同人哦， 打不同的线哦。 他们今天很积极耶， 星期一就这样抢业绩，十二月到年底不得不冲一下了， 辛苦辛苦各位。 As warm as the sun, as silly as fun, as cool as a tree, everything at once. 其中的两件， 不会又是他们吧？ 未听先猜，一个是波源，一个是田中。 我们看看那个算 Colin 算命先算准不准。 你好， 喂，你好，我是阔阔法克玛丽尼。 嗨阔阔你好， 我现在在因为刚听到广播，然后想说进来跟你们问候一下。 哦，感人感人，谢谢。 感恩感恩。 我现在在工作， 救救老残穷，谢谢。需要你的关心。 现在是尬聊时间吗？ Yes yes yes。 你的工作在做什么的？ 我是做那个电影幕后的美术。 电影幕后美术，也就是什么海报视觉那种吗？ 不是， 还是做电影的场景的那种美术。 对对对，场景场景。 哦， 最近要支持红衣小女孩冷面鱼哦。 你是他们的美术吗？ 美术助理而已，小小的助理， 哦， 就是跑腿的。我现在还在跑道去。 酷哦，加油！这个很辛苦，这 超辛苦，真的非常累。 对啊。 真的真的，每次都要很晚下班， 嗯嗯， 然后还要像去拍那个鬼屋，都要去，红衣小女孩是真的鬼屋哦， 嗯， 真的凶宅， 哼， 对，然后还要去真的凶宅，然后还有发生一些， 你有经历到什么吗？ 你现在要讲吗？ 对啊，你自己的经历吗？ 你愿意讲的话， 就是我们在布置的时候，因为有很多血。会在地板拖来拖去啊什么的， 嗯嗯， 所以我们要铺塑胶地板， 嗯， 然后我们就铺塑胶，从下午铺到晚上，然后我们要离开的时候把，因为它是一个豪宅， 嗯， 我们就把所有灯都关了，然后要离开的时候我就问到一个同事说，欸，你三楼灯有关吗？ 嗯， 我说 有光啊，可是我就看三楼灯就亮了， 嗯， 然后他也说， 怎么会亮？ 亮了，然后对，然后我们要走的时候，我们想说，好，明天还会再来，反正也没有人，我们明天再来关就好，因为心里毛毛的， 两个人都不敢上三楼关， 我完全不敢。然后我们要开车走的时候，我同事又问我说，你有看到吗？我说，有，就是有一个很类似人影的东西走过去。 走去哪？ 你说在三楼的窗户旁边哦？ 对，就是那个灯亮的。 等一下，这是鬼入侵的画面吧？ 没有，我们两个都只是好，那因为明天也不是我们来， 马上打一档踩油门。 对，我们就马上赶快走，然后就有跟我们同事说，明天也没有跟他说事情，就是 不能说，不能说， 记得三楼灯要记得关哦。 天哪！ 过不久之后，过几天之后，我同事就是另外一批有去拍的人，发生一样的事情。 哦，就他们也有看到，可是你们没有跟他们讲。 他们没有看到什么人影什么，他们是有看，就是有发现三楼灯会自己开。 哦， 这件事，对， 有。 恐怖， 你们想得到任何有可能的解释吗？ 是不是有科学根据？比如说什么电线，然后什么 某一个开关可能联动到，或者他们接触，或者什么之类的。 因为那间是豪宅，所以一楼到三楼是通的，楼梯是通的，所以只要离开的时候看一下楼梯没有光源，就代表全关了。那我们走出去的时候，它是自己开，就是没有想到有任何。 你说 任何的， 你目前你想不到任何可能性就对了， 完全想不到。 哇、wow、 然后后来，因为我们一开始还灯开的那件事发生之后，我们还不知道是一个凶宅。然后是有旁边，就是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旁边的邻居说：“你们在干嘛？”我说：“我们在拍一个红衣小女孩的电影啊。”然后他说：“你们怎么敢在这里拍？”这里是之前有发生过事情，还很大条的事情。然后后来我们去查新闻的时候，发现，新闻的事就是发生的事件跟我们剧本八成是一样的。重点，案发现场就是我们拍摄的现场， 那么巧， 就是、那个房间是一模一样。 这应该不是巧吧？这应该就是当初找景的时候故意找这个的吧？只是你 不知 道而已吧？ 没有，那时候后来知道的时候，那个我们的那个就是公司就很生气说。为什么没有提？就是房东没有跟我们讲这件是凶宅还是什么的？ 是 啊、 哦， 因为我记得之前有新闻看到，就是你们是意外租到凶宅，就你们 自己不知 道。 对， 啊，那个新闻是什么？我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个 很大条 新 闻。 对， 该是去那个红，就是红衣小女孩粉丝页应该就可以看得到，因为他都有分享。 哦， 对，就是很夸张。 这个、 拍片这种事就很常发生啊， 因为你们又很晚归、有时候在很偏僻的地方， 没有可能到，可能很长时候都是自己就是真的太 累 了。 对，没错。 谢谢阔阔的故事， 不会， 希望你长保做美术的热情。 好，谢谢， 拜拜。 说到半夜发生的灵异事件。就是为了在11月30号之前要逆转胜，然后写赢五马力，所以那天晚上其实我写稿写到了凌晨4点钟。 哼， 然后家里面呢有那个有卡提亚的绒毛娃娃，然后他的娃娃呢是芝麻街的 Cookie Monster 跟 Elmo 两只，一只蓝色，一只红色的。然后那两只呢，就是那种绒毛娃娃是会讲话的，就是 你说按胸口还是按哪一边？ 它就是它是好像动到头吧，它是一个就是像一个小精灵那样，那嘴巴可以完全这样打开的。 嗯， 然后好像你只要动它的头，它就会就是讲话，会讲 Cookie Monster， 会讲 Elmo 的话这样子。然后就是那一天在半夜3点40分的时候， 居然记得这么清楚， 我听到了 Cookie Monster 叫。 它叫。 他就是我听到他的的声音，然后我非常确定是他， 我非常确定是他， 我真的非常确定是他，对，没有人在碰他，然后他叫了，然后那个时候我一听到的时候，我一瞬间就是 鸡皮疙瘩 ，what？ 然后因为卡迪亚就睡在我旁边嘛，就是他在书，因为我们书房另外一个床，他就睡在那边。 那 Cookie Monster 的娃娃是放在哪？ 我不知道， 所以我就问说， 他睡着了，但你把他叫醒。 对，我马上问说， 他在哪 ？Cookie Monster 在哪？然后他说在阳台啊，然后我就去阳台。 你还敢去看他？ 当然一定要看一下，那是我家，那又不是一个凶宅，那是我家哎、欸。然后就去看他，然后他就是卡地亚去洗他们两个。就是丢进洗衣机洗，所以他们现在就是 晾在那里， 两只手，他们就是两只手被夹子夹起来，夹在晒衣架这样、像投降这样子，然后夹住，然后看到说，对，就是 Cookie Monster， 然后我就去动它，我就动，因为动它就会叫嘛，我怎么动它都不叫，你是一个应该要叫的，你为什么现在不叫？ 好精彩哦！ 超毛哎、欸，因为我那时候想说，第一个你会想要科学解释吗？ 就因为它可能夹住，然后被风吹， 对，就是风吹到或什么，所以我就要试验一下，是不是风吹它就是有可能会叫，它不叫，它不叫，然后我真的是毛到最高点。后来我就是很努力的摇，我就是各种方式去摇，就是很用力摇， 半夜在家发狂， 摇到最后哦，它会叫了，然后可是。 那還是不要摇， 那还是不能解释为什么他突然在半夜三点四十分的时候，他突然讲了一下 話。不是，他就是你知道里面的线路有可能就是会滋，就是会，就是、 你说秀抖一下吗？ 就是宕机啊。 然后后来就是这一件事情，我觉得就是不要告诉我老婆比较好，因为毕竟这不是他从小长大的家，所以他如果他之后怕怎么办这样子？ 然后那是他的娃娃、欸， 对，那是他的娃娃，就所以后来我就。有问说，因为前一阵子我们不是还去四四南村摆摊卖掉嘛，就是要卖。 你们不会要把 Cookie Monster 卖掉吧？ 然后我那时候在心里面想说，我绝对不能在家里面讲要卖掉他们这件事，他们会听到，我不能跟他们讲，他们会不开心。 然后呢？ 可能丢掉的时候，他们还会就是绕一圈自己会回来，很可怕。然后后来反正隔了两天以后，就还是有聊到，因为。卡地亚就很，他就觉得很奇怪，说你为什么 你半夜 为什么突然要问我说他在哪里这样子？然后我就说， 好像老公也中邪一样。 我就说，你真的想要知道吗？我是觉得你不要知道比较好，我不想告诉你。 你越讲这个就越想知道啊。 然后说干嘛？就是我想知道啊。然后他可能以为要讲别的事情，但他可能说什么你要把它丢掉或什么什么之类。我说不是，那天半夜他叫了。然后他说叫，可是 Cookie Monster 它坏掉了，它不会叫啊。 好难进行下去的对话啊、哦。 然后我就，哦，它会啊，它会，它会。 而且我在。半夜三点四十分的时候， 对， 亲耳听到他叫了。那现在那两只到底有没有带去四四南村，让其他的人带走？ 那已经过啦、啊，就是已经没有啦。就是四四南村是发生在这件事之前啊，对啊。 所以他们现在在， 他现在就是，我就想说，就是如果啊，我真的就是，他们现在是还是维持那个投降的状态，两只手被我夹在晒衣架上。我想说，如果把晒衣架拿掉的话，我不知道他在我家会跑到哪里去，他会跑来跑去。 他每天在你回家之前，他才回去的。你知道他现在在家听广播听这段吗？ 我就是这么想，我就是想说， 你是要跟他们对话吗？ 我就是想说，哎、欸，拜托，就是我相信你们应该就是好人吧，你们应该不会搞破坏吧？就是玩具总动员的目标都是不要被人发现啊，所以你那天应该是有点忍不住想说，因为平常我们就很早睡， 他们在嬉闹，就推来推去，然后就是小心，然后就叫出来了这样子， 對，然后叫出来以后，他们就说你看你啦，你叫出来，你看他现在来了，他现在来了， 他们是可爱的。 好，我希望是这个样子。满载为我存在，这世界是我的大舞台。轻轻一甩瓶盖，把它浓度一百。你的爱像竞赛淘汰赛接力赛，打不败把冠军拿下来，我要现在喝下你酒红色的爱。快快快快，秀出爱的告白，没有不该反应再加快。难道你真情八百？Oh yes, oh no， 你在等什么？ 赛，八开浓度一百，你的爱爱像竞赛淘汰赛接力赛，大独白把冠军拿下来，我要现在喝下你酒红色的爱，快快快快秀出爱的告白，没有不该反应再加快，难道你正经发白继续发呆，心动又慢了半拍，会有未来。 Vino Vino 流行时光转播， 实况转播。那你们那两只 Cookie Monster 什么时候会从阳台回到他们原本该在的地方？ 我现在就是放在阳台，就是观察它，我想要知道它什么时候还会再叫。 但是你又不会这么晚睡了。那卡提亚知道他就是有一天晚上突然就是讲了话之后，他现在对他们态度是什么？嗯，也是觉得放在那边看看。 对，他们交给我全权处理。 有人说，就是可以参考 PTT 小精灵系列的文章，这些都是真的。什么叫小精灵系列文章？你知道吗？ 什么叫做这些都是真的？我觉得后面加这些都是真的这六个字太中二了吧？ 我是要用关键字 PTT 小精灵系列文章吗？ 好，我 Google 一下。 但刚刚有人分享说，他之前看那个节目，就是会有老师在那边分享，就是有时候你很常在那边讲鬼故事的时候，就是那个磁场就是会比较容易吸引到，你知道，大家的靠近这样。所以我就想说，像刚刚讲到那个红衣小女孩，是不是大家集体在戏院看红衣小女孩的时候，那个磁场可能也是很容易会 鬼入侵， 很多很多很多的 怪力乱神。 所以我每次半夜在家里看那个鬼片都觉得很毛。前一阵子呢， 然后你还是要看，你说说。 前一阵子呢，《丽婴宅》又在重播，怎么那么好看啊？就是你都知道剧情哦，可是你还是会很想看，就是你也知道待会就要拍手了，你还是要看，你知道待会那个人就要被揪了头发，然后在那个房间里面飞来飞去，你还是很想看，然后边看就是越缩越小，越缩越小，越缩越小，越缩越小， 喜欢自己吓自己耶， 好怕哦。 再见与不舍，可以说的真挚动人。杜德伟，再见路易。 我的老朋友，当小三过永久，单纯的自由，成就不如享受，在时间起游，回忆就是宇宙。Don't let you go, don't let you go, don't let you go, I'll never let you go。 在世界起游，回忆就是宇宙。杜德伟用温暖的 R&B 怀念最珍贵的老友，再见路易。